北京时间15点整。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986，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出征的时刻到了，在三位将领中，冯胜的情绪是最低落的，因为他自认军事能力并不差，却只承担了个配角。而徐达和李文忠呢，颇为趾高气扬，作为战争的主角，此战一定要荡平北元。冯胜，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沮丧，因为在战争中，主角和配角是经常调换的。洪武5年正月22日，三路大军从不同的路线向着北元出击，等待他们的将是不同的命运。在出征前，朱元璋让主将们自己挑选先锋。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这个徐达挑选了一名资历尚浅的将领。由于此人是常遇春的内弟，而常遇春是他的老搭档，所以很多人猜测徐达这次是走了后门，故意让此人立功，以告慰常遇春不能出征之遗憾。由于此次出征北元兵势威武，很多人都认为是必胜之战，大家都想抢着立功，对徐达任用私人是很不满意啊。他们未免太小看徐达了，他是真正的明朝第一名将，用兵如神，为人公正。他之所以挑选这个人出征，只是因为此人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蓝玉。愚闷的冯胜也挑选了他的先锋傅有德，这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人，他之前似乎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但由于表现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其名声远远不如郭兴。冯胜挑选他为先锋，似乎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这两个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这次并不成功的出征，这只能用无心插柳来形容了。洪武5年，也就是公元1372年2月29日，徐达的大军进入山西境内，蓝玉带领骑兵为先锋，先出雁门关。他的运气不错，在野马川，也就是今天蒙古克鲁伦河，碰到了王保保的骑兵。 韩愈是奋勇当先，一举击败王保保，这是王保保的第一次退却。3月20日，蓝玉连夜追击，在吐子河，也就是在今天蒙古乌兰巴托西，再次攻击王保保，王保保战败，向北逃去，这是王保保的第二次退却。徐达和蓝玉都很幸运，在他们看来啊，击败王保保只在明日，而此时的王保保却终于等来了他的机会，报仇雪恨的机会。早在一个月前，他得到了明军出征的消息后，仔细考虑了自己的军队实力后，他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军事才能不如徐达，军队战斗力也不如明军骑兵，不能与明军正面作战，如战必败，要想击败明军只能用伏击。为达到这一目的啊，他与元将贺宗哲商定，在岭北，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北部设下了圈套，所以他在战役开始之前不断出兵与明军接触，故意战败。应该说，蓝玉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将领，他并没有孤军深入，而是等待徐达大军的到来。此时的徐达却也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上当。5月6日，这个王保保突然出现在岭北，徐达立刻带领军队追击。当他进入岭北山区后，贺宗哲突然出现偷袭明军，由于没有提防，明军大败，死伤万余人。此时王保保和贺宗哲合兵一处，准备一举歼灭徐达的大军。可是徐达毕竟是徐达，他在4年级学到的科目挽救了他，在极为不利的境况下，他以令人难以想象的理智和镇定稳住了局势，将军队安全撤出，并修建了堡垒，挡住了王保保的数十次进攻。蓝玉在作战中十分英勇，多次掩护军队撤退，表现了他名将的素质。王保保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只能望天兴叹，此胜胜不过徐达矣。就在中路徐达军失败的同时啊，李文忠的军事行动也充分体现了祸不单行这句俗语的准确性。6月29日，李文忠带领军队抵达口温，就是今天内蒙古察干诺尔南。这个援军败退，李文忠似乎是受了徐达的传染，也开始轻敌冒进。他将辎重留在后方，亲自带领大军呢，轻装追击援军。李文忠并不是毫无战略考虑的，他的用兵特点就是一个字儿快。如果把徐达比作谋略周详的长跑选手，李文忠就是百米赛跑的能手。在英昌啊，他创造了一日破城的记录。那么这次呢，他认准了援军没有设防，所以大胆追击，以图一举歼灭援军。当他追到了阿鲁浑河，也就是今天蒙古乌兰巴托西北，这个时候他终于找到了败退的援军，只不过似乎和他想象中有点不同，这支部队并没有逃跑的狼狈和疲态，相反个个都是龙精虎猛，跃跃欲试，似乎上当了。统帅这支军队的元将满子哈次章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将领，他采取了和王保保相同的战略，吸引这个明军主力进攻，然后寻找时机决战。此时的李文忠军已经连续追击了数日，那是十分的疲劳。而援军呢，利用小股兵力引诱，大部队却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他们已经在此等待李文忠很久了。哎，到了这份上，啥也别说了，开打吧。李文忠啊，确实厉害， 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他亲自带领部队与援军交锋，激战数日，虽然打垮了援军，歼敌上万人，但明军死伤也不少。按说打到这个地步，面子也有了，就该回去了。可李文忠啊，实在不是好惹的。他力排众议，以惊人的意志力和指挥才能，带领军队追到了澄海。澄海啊，就是今天的蒙古哈拉乌斯湖啊。他一定要把援军是赶尽杀绝啊。这个援将蛮子哈次章自知惹了大麻烦，招惹了这么一个丧门星，他已经命令部队后撤，以躲避李文忠。打起来，打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没有想到啊，这李文忠啊，欺人太甚了，一点面子是也不给，是一路追过来，不要他的命是誓不罢休。这俗话说得好，狗急还跳墙，何况是人呢？援军随即以决战架势布阵，意欲与明军决一死战。李文忠虽然勇猛，却并不笨，看见援军要拼了老命，便收兵修建营垒，据险自守，与援军对抗。援军十分紧张，不明白这个追了他们几百里地的家伙为什么突然不打了。但这个人太可怕了，他们畏惧明军设有诡计，也不敢轻举妄动。两下双方呢就此僵持下来。不久之后，这个李文忠发现粮食不够了，便如同游行一般，大摇大摆地把部队撤走。援军看他如此嚣张，认为必有伏兵，不敢追击。嘿，李文忠就此班师而还。那么徐达和李文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打击援军的目的，但至多只能算是个平手，并不能算胜仗。而事先最不为人看好的西路军，嘿嘿，却创造了奇迹。这一奇迹的缔造者正是傅有德。这个西路军前进的方向呢是兰州。到达兰州后啊，冯胜做出了一个决定，分兵。由于此次他们的任务只是疑兵，也没有什么作战任务，50,000人在他们自己手里啊，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让他们去干点事儿。但冯胜呢，毕竟是一流的军事将领啊，深知大漠之中分散兵力是大忌，所以他只给了傅有德5,000人而已。更出奇的是，他也没有交给傅有德明确的战略任务。这也不能怪冯胜啊，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具体的战略任务。那么在我看来啊，这个冯胜啊，似乎是看着他手下这50,000人呢、啊、无事可干，让他们出去逛逛啊，你们就逛逛吧。5,000人确实不多，但要看在谁的手里。那么这些兵到了傅有德的手中啊，就逛出了名堂来了。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兵力少就龟缩不前，在判断当前局势后啊，他亲自带领5,000骑兵攻打西凉。西凉呢，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击败援将石子罕，打了个胜仗。取胜之后，傅有德马不停蹄进攻永昌，击败元太尉多尔之巴，杀敌数千，又打了个胜仗。此次的冯胜终于看清了傅有德的实力，他放心大胆地把主力交给了傅有德。对于傅有德来说，这无疑如虎添翼。他亲自带兵再次攻打援军于扫林山，也就是今天的甘肃酒泉北，活捉元朝平章管仲，并杀死援军500余人。这是第三个大胜仗。此时甘肃的援军呢、啊、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啊。他们从各处听说有个叫傅有德的疯子是看到援军就打，而且战无不胜，非常害怕。唯有求天保佑啊， 保佑什么呢？这个疯子啊，千万别来找我们的麻烦。然而傅有德呀，就像上了发条的闹钟啊，根本停不下来呀。6月3日，他继续进攻，这次倒霉的是元将尚都驴，他不巧遇到了傅有德，结果全军覆没，自己呢也被俘投降。这是第4次胜利。6月11日，这个傅有德大军攻打义吉乃路，就是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那么元军的守将博彦帖木儿听到傅有德前来，连抵抗的勇气也没有，当即开城投降。这是第5胜。傅有德的大军是继续前进的，在堵山口遇到了元齐王多尔之班带领的元军主力。好家伙，傅有德二话不说，碰着就打，击溃元军数万人，抓获文武官员20余人。元齐王多尔孤身一人逃走，这是第6胜。这之后呢，他又带兵追至瓜州，就是今天甘肃安西啊，击败了当地元军，缴获牛羊等大量战利品，这是第7胜。一直打到10月份，由于缴获的战利品实在太多了，已经严重影响了军队行进速度，而元军呢已经被打怕了，见到西路军就逃啊，也无战可打了。24日，明军班师回朝。从5月到10月的这5个月里，元军是痛苦不堪。傅有德带领数万大军从这个甘肃打的蒙古，所向披靡，来回折腾元军。元军是又怕又恨，打又打不赢，躲也躲不了，整日在恐惧中生活。傅有德以几万军队在北元境内如入无人之境，纵横南北，竟无人可挡，实在令后人叹服。他7战7胜的不朽传奇也就此载入史册。11月份，中路军徐达、右路军李文忠由于战况不利，也先后班师。那么在这次北伐中，朱元璋并没有达到他肃清北元的目的，而北元也认识到了明的强大，双方呢就此进入僵持状态。明朝的第一代名将们也结束了他们的传奇，即将面对未来的命运。这一僵局在10余年后才被打破，打破他的人正是在这次北伐中成长起来的蓝玉。暂时结束北元战争，让我们看一看朱元璋是怎样着手建立他的国家的。朱元璋建立了国家后，第一个任务就是给他取一个名字，这可是极其重要的，就如同今天的人们要给孩子们取名字一样。国家的名字要叫上好几百年，马虎不得。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文化修养有限，但他们建立的朝代取名为元，可是大有来历。这个元字是取自于《易经》大哉乾元之意，也代表了其对中华文化的敬仰。而朱元璋将自己的朝代取名为明，就有很多争议了。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朱元璋出身于明教，所以才有此名。而另一些人认为，元是北方政权，按照风水来说是水属阴，而朱元璋定都南方，要用南方之火明来镇住北方之水阴。当然了，情况到底是怎样，只能去问朱元璋了。在给自己的国家取好了名字后，他也考虑着给自己找个光荣的祖先，虽然经常自称怀幼不一，摆出一副英雄不怕出身低的势头，但大臣们都知道，这些称号只有他自己能说，谁要敢当着他的面说出这些话，就等着掉脑袋吧。他原先考虑要认宋朝大圣人朱熹为祖先，但有一个客观原因使他 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因为朱熹的生活年代离他太近，不太好浑水摸鱼。朱百六等人还在那里摆着呢，别说骗人呢、自己都骗不过去，于是就此作罢。经过20多年的混战，中国大地上卧伏遍野，天地荒芜。开国皇帝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恢复生产，朱元璋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的好。他十分关注三农问题，把所有的热情都放在了农民兄弟的身上。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他规定凡是开垦荒地的就免除3年租税，而且为了鼓舞开荒，他制定法令，只要你开了荒地，这块地就是你的，就算原先的主人找来你也不用怕，我朱元璋给你撑腰。这就大大地促进了开荒的进程。为了鼓舞种地，他还发布命令，犯罪之人只要不是杀头的罪，通通发配去种地，也算是干了件好事。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所谓的犯罪之人以官员居多，当时仅凤阳一地就有10000多官员在田里插秧，具体原因我们后面再说。同时他还大大削减了各地的租税，除了一个地方外，这个地方就是张士诚占据过的江浙地区。由于当地的人民支持张士诚，他对此十分不满，规定江浙地区赋税高于其他地方数倍，这一规定直到明后期才废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请大家记住他这个性格特点呢。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走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 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相传远古时期，洛阳南面有一大片烟波浩渺的湖水，周围青山苍翠，芳草萋萋，人们在山上放牧，在湖里打鱼，过着平静的生活。村里有个勤劳的孩子，天天到山上牧羊，常常听到从地下传出开不开的奇怪声音。回到家便把这件事告诉给母亲，母亲想了想便告诉他，如果再听到的话就回答开。一天孩子再一次听到了声音，便回答开，谁知一声未了，天崩地裂，龙门山顷刻从中间裂开，汹涌的湖水从裂口清出，奔腾咆哮地绕过洛阳城，一泻千里流向东海。水流之后，无数清泉从山崖石下中蹦出，蓄为方池，泻为飞瀑，两山的崖壁上则出现了无数蜂窝似的窟窿，窟窿内影影绰绰全是石像，有的眉清目秀，有的轮廓不清，千姿百态，蔚为奇观。从此龙门石窟便名扬天下了。这只是关于洛阳龙门石窟的一个美丽的传说，其实龙门石窟的产生自有其历史缘由。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笃信佛教的孝文帝迁都的同时，没有忘记把佛教的发展中心也转移到洛阳来，他组织修建僧庙寺院，在此前后还在洛阳以南的龙门伊水两岸依山开窟造像，由此一个神奇大型石窟群龙门石窟开始创建。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孝明帝时期的35年间，是龙门开窟雕造佛像的第一个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大都集中在龙门的西山上，约占龙门石窟造像的1/3，其中最著名的有古阳洞、宾阳三洞、药方洞等10几个大中型洞窟。在龙门石窟群中，开凿最早的就是古阳洞，它开凿于公元493年，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年是北魏太和17年，正是北魏王朝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一年。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以南，窟内所供奉的主佛是佛祖释迦牟尼，南壁的大龛是释迦多宝并坐佛，在佛教中又称二佛并坐。南北两壁上下各有3列佛龛，每列分别为4个相互对称而又富于变化的大龛，其中一座大龛的龛楣上雕刻着一套完整的佛像故事，表现了悉达多王子成道的过程。古阳洞中大小列龛多达数以百计，不但佛教故事最多，龛上图案的装饰也十分精美华丽，严谨完整，丰富多彩。石窟中的佛像都是信徒们所奉献的， 每尊佛像上都记载着敬奉者的祈愿经过。从这些造像铭中可以看出，古阳洞是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北魏时期开凿的主要洞窟还有宾阳三洞。宾阳中洞所供奉的是三世佛，主佛两边各有两个弟子和菩萨侍立，左边是迦叶和文殊菩萨，右边是阿难和普贤菩萨，佛和类似面相都清瘦略长，衣纹折叠规整而稠密，体现了北魏造像的艺术特点。宾阳中洞顶上雕莲花宝盖和十个迎风漂浮的伎乐供养天人。洞口的内壁两侧是大型浮雕，分为维摩变、佛本生故事、帝后礼佛图、食神王像四层。龙门石窟不少洞窟中都有礼佛图，以宾阳中洞的为最佳，但是已经被盗往国外。在北魏晚期还开凿过一些很有特点的洞窟，如莲花洞、火烧洞、皇甫宫洞、魏字洞等。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药方洞。药方洞因其洞窟内刻有大量古代的药方而得名，洞中雕刻的一些药方还能治疗现代人所说的疑难杂症。这些药方比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还要早。随着北魏王朝的灭亡，龙门石窟的开凿趋于衰落，沉寂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唐王朝建立。唐代从开国到盛唐的一百年间，龙门石窟迎来了历史上开窟造像的第二次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按时代先后大体自南而北，集中在龙门的西山，到了武则天时期一部分才转移到了东山，约占龙门石窟造像的三分之二。龙门唐代石窟最具有代表性的洞窟有乾熙寺、万佛洞、奉仙寺、大象龛等。唐代开凿的第一个洞窟是位于龙门西山北端的乾熙寺，这时正是中国佛教净土宗建立的时期。唐代开窟造像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鼎盛。虽然石窟造像属于佛教艺术，但它跟政治紧密相连。从龙门许多唐代石刻造像中还可以窥见武则天一步步走上女皇宝座的踪迹。万佛洞完工于唐高宗永隆年11月，是专为唐高宗武则天做功德而开凿的功德窟，也是以唐朝宫廷内道场供奉者智运等为首的一批御用僧尼，奉命集体为唐高宗及武则天发愿雕造的。在武则天当皇后期间特别迷信弥勒，为此她在龙门广造弥勒佛，千佛洞、未简洞、大万五佛洞、极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弥勒佛为主尊的洞窟。龙门石窟成千上万的造像中，体型最大、形态最美、艺术价值最高的要数奉仙寺主尊卢舍那大佛。奉仙寺位于龙门西山南部的山腰上，是一个南北宽近40米的露天大龛，这里共有9尊大型雕像，都是依山凿石而成。传说唐高宗上元年除夕，时值奉仙寺竣工之日，武则天亲自率领文武朝臣驾临龙门，参加主佛卢舍那的开光仪式。龙门石窟开凿的第二个高潮结束于公元705年前后，这一年武则天退位，同年去世，龙门石窟的弥勒造像也就日渐绝迹了。而龙门石窟的辉煌历史也伴随着弥勒神灵的消失，从绚烂的顶峰跌落了下来。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 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龙门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一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一阙。自古以来已成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唐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一阙的形成乃大禹之功绩，这是流传最为久远的故事。相传大禹继承其父遗志，治理洪水，他率人民疏九河，凿百川，终使洪水归流大海，人民安居乐业。一阙就是这时开凿的。越绝书卷一载，禹学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一阙通龙门。汉书勾续志贾让奏道，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一阙。这些记载都认为大禹开凿了龙门，后世人们更加赞颂禹的功绩。到了公元七世纪初，隋炀帝杨广将一阙改称为龙门之后，传说故事又有新的发展和演化。鲤鱼跳龙门的故事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相传禹辟一阙以后，水流湍急，游栖于孟津黄河中的鲤鱼顺着洛伊之水逆行而上，当游到一阙龙门时，波浪滔天，纷纷跳跃，意欲翻过，跳过者为龙，跳不过者额头上便留下一道黑疤。所以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赠崔氏卿》诗中写道，黄河三尺里，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其实一阙的形成是内力作用和外力作用共同形成的结果。龙门山内纵横交错的溶洞长久被流水冲刷，发生剧烈变化，形成一道峡谷，将山体切割开来。因此一阙是在龙门山不断抬升和依河下切侵蚀作用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后经大禹、白居易等率众辟凿，方为今一阙龙门之势。这是天工与人力的杰作。关于龙门石窟的传说很多，不过最为传神的要数卢舍那大佛的传说。在龙门西山的半山崖上，有一个露天摩崖大佛龛，名叫奉仙寺，寺里的主像是卢舍那大佛的坐像。这是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一尊佛像，通高五丈一尺多，单耳朵就长达五尺七寸。卢舍那是西天如来佛的报身佛，也就是光明普照的意思。可是洛阳的老百姓却把这尊佛叫做武则天佛，这是什么原因呢？据龙门山一带的群众说，卢舍那大佛就是以武则天为模特雕塑的。传说有一年，唐高宗和皇后武则天居住在东都洛阳的皇宫中。一天清晨，武则天正在梳妆，唐高宗在一旁夸赞道，梓潼相貌端正，雍容华贵，有菩萨之仪态。梓潼是皇帝对后妃的爱称。武则天听了这话，心里暗暗高兴，她灵机一动，立刻抹开了眼泪。高宗吃惊地说，梓潼为何如此悲伤？武则天抽泣着说，眼前纵有千般好，百年之后还是一堆枯骨，有谁知道我的模样？高宗说，这又何难，故命画工为梓潼做幅精美的画像。武则天撒娇说，画像虽好，只是薄薄一纸，不能流传千年， 这下子高宗可做难了，想了半天想不出门道，只得问武则天以清之见。武则天嫣然一笑说，陛下说妾有菩萨之像，何不在龙门山上开窟造像？唐高宗恍然大悟说，这有何难。于是一面命画工为武则天画像，一面命人在龙门西山半崖上开凿9间房大的露天佛龛，取名奉仙寺。准备工作就绪后，高宗命人选拔技术高超的石匠，按武则天的画像雕凿了一座大佛像。大佛像塑好后，命名为卢舍那大佛。卢舍那梵语是光明普照的意思，武则天为自己造字取名为照，其意为日月当空，也是光明普照的意思。因此这尊像不但形态像武则天，连名字的含义也完全一样。当地老百姓说不惯卢舍那这个词眼，干脆就把它叫做武则天像。直到今天，龙门街上的老百姓还是这个叫法。龙门石窟中除了精美的佛教雕像之外，还有被称为龙门二十品的书法精品。所谓龙门二十品，是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20方造像题记，其中19品在古阳洞，仅有1品在位于老龙洞外的第660窟慈香窑。这些造像记中的功德主多是北魏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吏和有道高僧，他们为孝文帝歌功颂德或为祈福香灾而开龛造像，他们的名字多在史书中有所记载。二十品的称呼最早见于清代康有为所著的《广益州双集》和方若所著的《孝碑随笔》，内容一般是表达造像者祈福消灾的。他的书法艺术是在汉隶和靖楷的基础上发展演化，从而形成了端庄大方、刚健质朴、既兼隶书格调又蕴楷书音素的独特风格，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体的代表。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与龙门石窟西山库区隔河相望的地方，有一座名为香山寺的寺庙，因盛产香阁而得名。香山寺始建于北魏西平元年，即公元516年。唐垂拱3年，即公元687年，印度来华高僧地婆诃罗葬于此，为安置其遗身，重建佛寺。天寿元年，即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洛阳称帝，建立武周王国。梁王武三思奏请，敕名香山寺，并重修该寺。当时香山寺危楼切汉，飞阁凌云，巍巍壮观。武则天常驾亲游幸，欲香山寺中10楼坐朝，留下了香山赋诗夺锦袍的佳话。唐大和6年，即公元832年，河南引白居易捐资60-70万贯重修香山寺，并撰《修香山寺记》，寺名大振。这篇文章开篇第一句即是对香山寺的推崇：洛都寺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此外，白居易还搜集了5000多卷佛经藏入寺中。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与如满和尚等人结成香山九老会，吟咏于该寺的堂上林下。会昌6年，即公元846年，白居易去世， 一命葬于香山寺儒满大师塔侧。宋金时期，香山寺犹存，元末废弃，清康熙年间重修。乾隆皇帝曾巡幸香山寺，称颂龙门凡十寺第一属香山。这句诗摘自他当时所作的诗《香山寺二首》，被镌刻在石碑之上，位于香山寺的乾隆御碑亭就矗立着这块石碑，已有200多年了。清末民国初年，香山寺又见荒芜了。1936年，香山寺进行重新修建。解放后，香山寺又进行了多次修葺，在原址上新建了钟楼、鼓楼、大雄宝殿，整修了天王殿、罗汉殿、步游道等。唐朝女皇武则天和卢舍那大佛有着不解的传说，她与这座香山寺也有着一段佳话。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武则天在洛阳称帝，非常钟情于伊阙山水，也很喜欢位于其中的清幽雅致的香山寺。据《大唐传载》中记载，他经常在香山寺中石楼坐朝，并在石楼留下了千年为人们所传颂的典故“香山赋诗夺锦袍”。在一次春游香山寺时，武则天别出心裁，主持了一次龙门诗会。历史上有名的“香山赋诗夺锦袍”即由此而来。宋代人纪有功在《唐诗纪事》卷11中，对此有妙趣横生的记述：“武后游龙门，命群臣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使东方求诗成，拜赐，坐未安，知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夺锦袍赐之。唐代诗风很盛，武则天对胜出者赐以锦袍，奖品不见得贵重，但却是难得的荣誉，群臣当然各不相让，奋力争夺。首先成诗的是左使东方求：“春雪满空来，处处如花开，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武则天觉得东方求文思敏捷，又才华出众，立即把锦袍赐给了他。而此时多数大臣也相继成诗，经当众诵读，其中宋之问的《龙门应制》一致认为更在东方求之上。武则天遂决定把锦袍赐给宋之问，香山赋诗夺锦袍也成了诗坛上的一段佳话。如今重新修葺的香山寺与隔河相望的龙门石窟共同构成了洛阳龙门石窟风景区。2000年11月，龙门石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龛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期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这些详实描述佛教中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淹没了荒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一夜风 变换了时空。聚散皆是缘，离合总管情。